五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听众朋友，请听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 北京城短暂的春天在五月彻底结束，正是这个时节，玉泉山脚下一年一度的插秧开始了。这里种植的水稻源自清代的京西稻，这片土地自旧时便是北京胜似江南的菏泽之乡，稻米和田遍布。丰沛的地下水从香山、玉泉山一直向东蔓延到海淀八沟一带，汩汩地从地下涌出。很多人并不知道，这诸多泉水最初的源头正是来自于北京西北劈山而来的那条永定河。永定河对于北京城而言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河流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最适宜场地，尼罗河三角洲养育的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诞生于恒河三角洲，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些曾经无比璀璨的文明向人们展示了河流所能产生的可能。永定河和北京的故事在亿万年前便拉开了序幕，自西向东绵延起伏的燕山山脉横亘在北京小平原的北部，与南来的太行山山脉在南口的关沟附近相交汇，形成了一个弧形的湾，其状若为亭，只在东南一面开向平原，这样就在地貌上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海湾，人们称它为北京湾。学者莱斯特·布朗的《粮食危机毁灭全球文明》一书中曾提到过，大约世界三分之一的耕地，表土侵蚀速度快于新土形成速度，这层植物必需的薄薄的营养物质是文明的基础，需要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才能形成，但通常只有15厘米厚。历史证明，被战争毁灭的城市，只要支撑文明的土地资源存在，那这座城市仍能复兴并再度发展。3000年来，北京城不乏兴衰起伏。然而，毫无争议的是，永定河供给了北京城这个承载着伟大文明的世界之城最根本的自然资源——水与土。水土之上，千年之间，人与城共生 共荣。玉泉山下的水道此刻似乎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然而在清代，这里是北京本土稻米的出产地。然而对于一个庞大的都城来说，杯水车薪，一场关于粮食的漫长的攻坚战，成为金元明清四代帝王为之孜孜奋斗的大事。管子成马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物进旱而水用足，下物进水而沟防省，因天时就地利。永定河在全新时期的变迁，大体是由北向南迁徙。镶嵌在北京洪积冲积平原内的古河道，由古清河故道、高梁河故道、雷水故道三条。据碳十四数据测定，历史文献记载和沉积参照分析，古清河故道和高梁河故道及雷水故道在2500年至万年之间，也都作为永定河的行水主道。公元1171年，金世宗开凿金口河。公元1205年，金章宗下令开凿闸河，连接了金中都和通州。从此，永定河水从都城连接通州，延伸向京杭大运河，成为关系一国命脉的漕运通道。这是金章宗从政以来为数不多却功于后世的政绩。自此，永定河铺垫的河川步道，运开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京城有一个许多世界级大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拥有大片的水域，这片水域就包含北海、中海、南海、什刹海。公元1266年，忽必烈派遣刘秉忠为元大都城选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特性，使得元大都城选择了以琼华岛离宫，也就是今天的北海公园琼华岛为中心的区域建造城池。这座城池正是今天北京城最初的样貌。水是一个城市的命脉所在，在当时，元大都城城市用水的来源有三种：一是居民饮用的井水，二是宫苑和城濠使用的西郊山泉，三则是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通惠河。公元12世纪，忽必烈的运河总工程师郭守敬为了引水开通漕运，在西北方以白狐泉为起点，将西山朱泉汇至海子，漕运通，于是大都城得以无粮草之忧。值得一提的是，受构造运动的强烈影响，也由于永定河本身所持有的水文特征，永定河在三家店附近出山后迁徙无定，沉积下了相当厚度的沉积物，也存储下了丰富的地下水源。而西山朱泉也正是永定河河水长久渗透而形成。永定河以一己之力解决了一个城市生存的根本。 永定河母亲河之名当之无愧。有北京人爱吃的烤鸭，北京人爱喝的茉莉花茶。永定河作为北京的母亲河，不仅给予了北京的水土，更通达四方，融汇一国精华，给予了独特的北京气质。十里藕花香不断，晚风吹过不良桥。清代诗人李敬山曾为御河水乡夜景赋诗：御河是元代大运河进什刹海漕运码头的最后一段水路，也是永定河高梁河故道。2016年，这段千年前的古运河河道重现于世人面前。老北京人记忆中的御河以更加亲切美丽的样貌回归于人们的视野，人们看到的是家门口的小桥流水，却不知永定河那些游走在城市中心的河道像城市的血脉一样苦不纳心，维护改善着北京城的生态环境。明清时期的御河起于什刹海前海的澄清闸，明代水部备考记载，澄清闸在鼓楼南、海子东岸、万宁桥西，至元29年建，名海子闸。澄清闸是积水潭下游的出口控制闸，分上中下闸。在日下旧闻考中有杨再诗：金沟河上始通流，海子桥边细客舟。此去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青鸥。当时御河到什刹海一带也是送客之处兼游览胜地。北京人自古以来与水相伴的日子是京味文化中一抹亮色。北京这一座以山水格局而成就的都城至今未改。从土地的根基到饮用的水源，从运河的沟连通济到粮食的源源不断，北京城正是仰仗着永定河成就的北京小平原及其丰沛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才得以成长发育。当然，水更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灵性之魂。北京历代园林、行宫、院囿的废弃和兴建，无不与永定河在迁徙过程中所留下的古河道密切相关。每年夏天，香山的泉水总会汩汩流出。 18世纪，这些涓涓细流曾经被一位清朝的皇帝引入一个湖泊，成为今天北京皇家园林的大观之所。颐和园的东堤上矗立着乾隆题词的昆仑石，上书西堤此日是东堤，名相何曾定可击。这诗说起来也是一件趣事，乾隆14年冬，乾隆皇帝以兴修水利为名，曾对古昆明湖进行了一次大手术。他想把西湖水面向东扩展，下令铲平西湖北岸，而这道西堤正是元代郭守敬引白福泉会西山朱泉的重要水利设施。一声令下，曾经的西堤成了分明湖的东堤。历代帝王偏爱北京城的山水格局，集国之物力人力对北京城不断的完善扩建，但却从未偏离过永定河为北京城铺就的这方水土。永定河当之无愧。帝王们仰仗却又惧怕它的力量，在空中俯视故宫，代表土的黄色向人们宣示着皇权的至高无上。金碧辉煌的三大殿基座呈土字形，这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统治者对于这片水土的郑重和敬畏。贯穿在这个土字基座之上的不仅仅是三大殿，那是北京城格局里统领全城的中轴线。800年前，元大都总设计师刘秉忠的城市规划中，水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刘秉忠围绕着永定河留下的这片水域大做文章，他沿着水域东侧，也就是今天的什刹海后门桥为基准，以当时水域的宽度作为大都城一半的宽度，设定了延续至今的这条伟大的轴线。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说，北京的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这条中轴线上的所有建筑在当代来说已经无法用价值来评估衡量。由故宫向南40公里外的轴线上，新机场即将建成。 永定河故道的岸边，首都的新机场将成为北京甚至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空中交通枢纽。从提出建设北京新机场开始，选址在哪儿就成为争论的焦点。当时不少专家建议机场建在京津两大直辖市之间的河北廊坊，廊坊方面甚至为此提出了三块备选地。另一些专家则提出，首都第二机场应当选址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天津武清太子坞地区。然而最终新机场选在了北京市大兴区与河北省廊坊交界的永定河故道之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北京新机场的规划和布局将对整个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具有样本价值。数万年之前，永定河全流域覆盖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所在的地域。几万年后的今天，京津冀新格局大势所趋，新机场本身就是京津冀新格局的中心，那是未来的澎湃新动力。2017年12月30日，对于门头沟石场村来说非常具有纪念意义，因为地铁 S 一线石场站正式开始运营。 列车第几节方式石场站， 这是在富石路、莲石路、六环路之后门头沟进城的又一次出行提升，代表着中国最高城市铁路水平的磁悬浮列车行走在永定河出山的这条路上。 S 一线横贯的首钢厂区，古老的石景山见证过永定河的起起落落，见证过新中国钢铁事业的沸腾，更见证着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变迁。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已经成型，永定河所连接着的北京与张家口一同迎来着冬奥会的到来。水路是最为古老的交通手段，永定河作为通道服务京津冀千年，在它的故道上公路桥梁不断的完善，今天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仿佛在验证万年前永定河的选择。与它水乳交融的这片土地将携手书写一段大河文明的新的故事。孩子在城市以外的稻田边感知水与土的自然理念，当运河故道边的民居环绕不绝的水声潺潺，当故宫三大殿坐拥来自世界游客的仰望，当北京新机场通达四方的航线

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妇。 水姐其中问， 撩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琏的奶娘赵嬷嬷说，当初贾府在姑苏扬州监造海船，听说皇上出京南巡，叫贾家接驾，那银子花的跟淌海水似的。王熙凤说，哟，我们家哪来那么多钱呢？赵嬷嬷说，嗨，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也不过是拿皇上家的银子往皇上身上使呗。凤姐说，哦，是这么回事啊。哎，我听老人讲，我们老王家也预备过一次，那阵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儿，凡是外国人来了都归我们家养活，什么广东的呀、福建的、云南、浙江的，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三个人正说得热热闹闹的，王夫人、大夫人来了，瞧凤姐吃完饭没有，凤姐便知道有事找她。她刚想要走，二门的家丁来报说，东府的贾蓉、贾强哥俩来了。贾琏忙问什么事儿啊？凤姐一听有人找自己丈夫，止住脚步，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贾蓉和贾琏说，我父亲打发我来跟您说，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到北边，已经丈量准了，一共是三里半地，可以盖省亲别院，已经派人画殿宇的图样去了，明儿个就能得。您今天刚回来太累了，先不用过去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贾琏一听挺高兴，多谢大爷体谅，我就先不过去了。在这地方盖啊还真容易，若找别处恐怕也费事，也不成体统。你回去就说这样挺好，明儿一早我过去给你父亲问安。贾蓉为什么找贾琏谈这些事儿呢？因为贾琏是荣国府的掌门长孙管家人，元春省亲要盖房子，必须荣国府、宁国府合起来办。这阵贾强又上前回话，二叔啊，我马上到姑苏买一些能弹会唱的女孩，还聘请些教习，置办点乐器行头。大爷叫我带赖管家两个孩子，还有两个门客先生单聘人卜固修一同前往，先命我来见您，跟您回一声我可要走了。贾琏看看他，哎，你能干得了吗？这事儿不大，可油水不少。贾强笑了，嗨，这得啥话呢，学着办呗。凤姐在旁边说了，是啊，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见过猪跑吗？再说了，大爷既派他去，不过是让他坐镇主事，还能让他面对面的讨价还价，真做起买卖来吗？贾琏点点头，办这事儿用哪儿的银子呢？贾强说，江南老甄家还收着咱们五万两银子呢，写封信我们带着到那支三万两，剩下两万存着。贾琏点头，这个主意挺好。凤姐问贾强，对了，我这有两人才买上还算行，就便宜了你，带上他们去吧。贾强说，正想向婶子要俩人用呢。是谁呀？嗨，是妈妈的两个儿子，赵天亮、赵天栋。你们呢，说话吧，我办事儿去了。说着他走了。贾蓉赶紧追出来，悄悄地问王熙凤， 婶儿啊，你要什么可一并走公账去买。凤姐笑了，用不着你，我的东西多的没处放，还稀罕你们鬼鬼祟祟的。这阵贾强也在灯影里悄悄问贾琏说，你要什么锦缎之类的，顺便我买来孝敬您。贾琏笑着说，你别得意啊，才学着办事儿，倒先学会这个把戏了。我短了什么，少不得写信告诉你，就是不要掺和到这里。说完打发两个人回去。又过了一会儿，到了三更，凤姐才回来，夫妻安歇一夜无话。次日早晨，贾琏起来，先见过父亲贾赦，又见过二叔贾政，然后来到宁府见到大哥贾珍。俩人商量说，现在大爷二爷授权叫我们盖省亲别墅，那我们就应该啊，集中一切力量和钱财把这个房屋花园盖好。这两个人是总监工，他们和些管事儿的来到施工地方斟酌办事人员，各行工匠都聚齐了，金银铜锡以及土木砖瓦之物搬运不停。先拆了宁府汇芳园西边墙壁和几处害事的楼阁，接入荣府东大院中。荣府东边所有下人的房子全都拆了。当初荣宁二府虽然有一条小巷先隔，可是这条小巷也不是官道，所以打成一片，两处沟通。汇芳园本来就是在西北角的墙下有一条活水，这回正好把它引进来就行了。山石树木虽不够用，但是假设住的原来荣国府的旧花园子隔断过来，其中的竹子树木山石以及停卸栏杆这些东西可以移过来，好在两处很近，再凑到一起不太费事。搞设计的搞调度的是一位老先生，叫山子野。贾政不爱管这些俗事，任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等人安排布置。贾政也就是下了朝各处看看，有要紧的地方再和贾赦等人商量一下。贾珍跑前跑后张罗着，贾赦有什么话传下来便由贾琏领命去干，贾蓉呢专打金银器皿，贾强已经动身到姑苏。贾珍、赖大等人查点人丁，抽劳力，又是布置监工，总之四个字儿，热闹非常。这边修园子热闹不提，再说宝玉见黛玉平安归来，心情好多了，可是家里怎么热闹他不放心上，心里只惦念小友秦钟的病。这一天早晨起来，贾宝玉收拾完毕，准备禀明贾母好去看秦钟，突然明烟来了，风似风火似火，告诉宝玉少爷可了不得了，秦钟不行了。贾宝玉吓一跳，我头两天瞧他脑子还挺明白，怎么一下子不行了呢？明烟说，我也不知道，是他家的老家人刚过来告诉我的，你快去吧。哎，宝玉急忙转身回禀祖母，贾母说派几个妥当人跟去，到那儿尽了同窗之情就回来，不许在外边多耽搁。宝玉答应，急忙到外边上了车，由李贵、明烟紧紧跟随，来到秦家门口，门前一个人也没有，冷冷清清。他们推开门蜂拥而入，直到内室。这屋里啊有秦钟两个远方婶子，还有几个兄弟，看见宝玉来了，急忙躲到一旁。秦钟已经昏过去好几次了，宝玉一看大哭失声。李贵说，哥别这样啊，你这反倒给他添病啊，忍着点儿。哎，好。宝玉到了切近，只见秦钟面如黄千纸，唇如电叶青，躺在那儿只有出的气，全没有入的气。秦钟，京兄，我是宝玉，我来看你来了。 连叫两三声，秦钟也没动静。宝玉又提高了声音喊了几声，只见秦钟微弱的哼了一声，微睁二目，看见了宝玉在身旁，叹了口气：“宝少爷，你可来了，我想你，盼你呀、啊，你怎么不早来？再迟一步，就见不着你了。”宝玉急忙拉住他的手说：“你病得这么重，我给你请先生治病，不用请了，神仙来了，我也活不了。”哎，年轻轻的，别这么想，别说这话。不，我心里明白，我不行了。你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有什么话要嘱咐？你说吧。秦钟费了很大力气，才断断续续地说：“哎，也没什么。你我情投意合，只恨相识太晚。我又命短，命薄浮浅，不能和你在一起作伴。我要找我父亲、姐姐去了，你要好自为之。”说完一声长叹，绝气身亡。宝玉痛哭不止啊，想起两人交往，从入学馆二人同去同归，同桌念书，一起吟诗作画，一块送可卿，在郊外一块玩耍，想不到人鬼两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就不长寿？李贵生怕宝玉哭坏了身体，赶紧解劝，劝了半天才止住悲声，等回到家里还在难过。秦钟家里太困难，没有钱，是贾母给帮了几十两银子，又置办了祭奠之物，宝玉又去吊祭，七天后送殡掩埋。您听，这跟他姐姐办的丧事可怎么比呀？在那个社会，人的地位身份不同，这是天壤之别。宝玉回府过了多少日子，和黛玉提起秦钟的事儿，还伤心难过流眼泪呢。转眼暮春已过，到了初夏天气，这天贾珍等人来回二叔贾政，说园内工程俱已完工，贾赦大老爷已经看过了，只等二叔您看，如有不妥之处再行改造，也好提携匾额对联什么的。贾政听了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匾额对联倒是一件难事儿，论理该请贵妃娘娘赐题才是，可是贵妃娘娘若不亲眼看见景色，恐怕也未必肯轻易下笔，若等奉驾游幸过再提，偌大景致，若干亭榭都没有字，没有匾，也没意思，那花柳山水也不上色。贾政一时没有主意，找来几个好友门客商量，这帮人给他出主意：“老师翁所见极是，我们倒个拙见呢、啊。此处匾额对联断不可少，可先别定名，暂时按景致意趣，你出个临时名字，做了灯匾联悬挂起来。但等贵妃娘娘回府看过，请她定名，岂不两全？”贾政一听，言之有理，只是你们不知道，我自幼在这花鸟山水的题咏上平平无才，如今上了年纪，这方面就更不行了，要让我你呀、啊，总不免迂腐古板，不能使花柳园亭生色，嗨，反没意思。众门客说：“老世翁过谦了，再说咱们大家工业优胜劣汰， 取长补短，集思广益，也未为不可。贾政说，也好，今天天气晴朗，我们先看看去。说着站起身来，引众人前往。贾珍在头前走着，通知园子里的管事的前来伺候。可巧这些日子宝玉因思念秦钟，贾母命家人带他到园子里来散心。忽然看见贾珍走了过来，贾珍说，宝兄弟，你还不出去啊？你父亲来了。宝玉就怕见他父亲，急忙带着奶妈、书童、丫鬟一溜烟的出了园子。谁知刚一拐过弯，他父亲贾政领人迎头就到了，想躲都来不及了，只可闪在一旁垂手站立。二老爷贾政进来，听说贾代儒老先生常称赞宝玉虽不喜读八股文章，却似另有一番偏才，专能对对子，今天碰见宝玉心中一动，就想借着今儿个园子里提名，借机会考考他，看他情思如何，是清是浊是俗是雅。于是说，宝玉随我来。宝玉不知什么意思，只得随同前往。伺候宝玉那些人一看宝少爷进了园子，也在后边紧跟着。再说贾政等人刚到园子门前，只见他大侄子贾珍带领许多管事的从里边出来，在一旁伺候着。贾政说，你们先把园子的门都关上，我们先瞧了外观再进里边去。是。贾珍叫人，快快快把门关了。咣当一声将门关闭，贾政倒退几步，四平八稳地摆正了姿势，仔细地看这座门。只见正门是五间，上边是铜瓦泥鳅脊，那门栏窗全是细雕新鲜花样，不用朱粉涂饰，一色水墨砖砌成的一带围墙，下边是白石阶凿成的西番莲花样，左右一看全是雪白的粉墙，下边虎皮石大墙，随石块形状砌成，果然不落富丽的俗套。贾政很高兴，好好好好，开门。吱扭扭扭扭，打门开了，往里边一看，嚯，迎面一带翠绿翠绿像屏障一样的山峰挡在前面。众人齐说，好山呐，好山。贾政点头，嗯，要没这山，那一进门园中所有的景致进入眼中还有什么意思啊？众人马上说，哎，老师翁所见即是，若不是胸中有才识，焉能有此见地呀。说完再往前一望，就看有不少的怪石啊，白色的怪石高峻，有的像妖怪，有的像猛兽，纵横拱立，真是怪石嶙峋，上边苔藓成斑，藤萝遮掩，衬托成趣。哎，山石中间隐隐露出羊肠小道。贾珍说，我们就从这边小道走上去，从这儿游回来时由山的那边出去，就可遍览此园。说着他在头前带路，自己还扶着宝玉，骑着拐弯的进了山口。抬头忽见山上有块白石啊，像镜子一样那么平，正是迎面题字的地方。贾政止住了脚步，一抱腕，诸位请看，此处题什么名为妙呢？众人看了看，有的说，嗯，该题叠翠二字，也有的说该题锦帐，有的说赛香炉，还有说小中南的，种种名目不下几十个。 原来众人心中早就明白，贾政是要试试他儿子宝玉功课进步如何，所以他们也只拿这些俗套敷衍，只等宝玉开口。宝玉这阵也看出这个意思来了，不过父亲没说话，他不敢吱声。果然贾政回过头来命宝玉来提，你看提什么为好。再看宝玉像个小夫子一样，他说，古人云，编心不如树旧，刻骨终胜雕金，何况此处又不是主山正景，没什么可提之处，不过是向前看一步的探景，不如在上边直接写上曲径通幽处，这句古诗倒还大方气。众人听了都赞成，好极了，好，二师兄天分高，才情远，哎，不像我们这些迂腐读书人呐。贾政也笑了，哎，不可拗将，他年纪小，不过是以一充实用，取笑罢了，哎，以后再提吧。说着大家又进了个石洞口，只见佳木葱茏，奇花闪烁，若明若暗，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奔泻，流向石缝之中，再进数步，渐渐向北，平坦宽阔，两边飞楼如同插在半空中，有浮雕装饰的屋脊，五颜六色栏杆都隐隐约约显在山坳树梢之间，浮神往下看，清溪奔泻，有如浪花白雪，石洞凌空，就在那云际之间，白石的栏杆环抱着水池的四沿儿，石桥下有三个涵洞，装饰着兽头，有的口中含着珠，有的含着环，桥上有亭子，贾政和众人上了亭子，倚着栏杆坐下。贾政说，诸位，这里提什么合适呢？旁边有人晃着脑袋说，当年欧阳公《醉翁亭记》上边有一句是有亭亦然，这儿就叫亦然吧。贾政说，亦然虽说不错，但这亭子压在水上，还需侧重水字选题才能相称。依我拙见，欧阳公的歇于两峰之间正合适，就取他一个歇字吧。旁边有人说，对，对极了，就用歇玉二字为妙。贾政回头问宝玉，你看歇玉二字如何？宝玉说，回老爷，我看这个歇字觉得不妥，为省亲别墅匿名，我们应求一个更为含蓄耐人寻味的才好，若用老字眼儿，似粗陋不雅。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哎哎哎，锅炉这位师傅，师傅，来来来来来，尝尝咱的羊肉串，好得了，嘿，您尝尝。 哎，我瞧着你这个肉的颜色不太对，你 这可是上等的肉，上等佐料啊！ 你有执照吗？ 您别问有没有执照，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吃串。您这块头起码吃到20串，来，您说， 我问你 吃多少烤多少， 有执照吗？ 哎呦，这大哥， 我没 看见你 啊！你没看见我和谁说话呢？ 啊，是我那么没看见您带着箍呢。 我刚调来工作，今天第一天上班，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 我是一定配合。 你是无照营业？ 哎，您心里明白就得了，高抬贵手。 根据规定是罚款20。 哎呦，我说这大哥，您说撕票就撕票啊！这。我上哪儿给您拿20块钱？ 这规定 啊！ 你赶快收摊吧！ 我收摊，收摊！ 你再让我看见， 我您加倍罚款还不行吗？ 你赶快走， 马上走，马上走！ 再让我看见你， 您加倍罚款呢？ 快走， 走您的吧！走有那么容易吗？呼我走，您还嫩点儿。 新疆 乌鲁木齐， 老看着我干什么吗？我是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啊？你到过乌鲁木齐？ 没去过。 啊，那就好办了。我说，那太遗憾了。乌鲁木齐，哎呀，美丽的地方啊！ 人家的吃生，我不是。 不要钱， 不要钱，我也不吃。 交个朋友吧。 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 你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 不是 吗？ 不是，妹妹， 那就吃。 你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 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 我吃给你看吧。这确实好吃吧？怎么样，朋友？ 我吃出来了，你这个肉啊， 香香的， 它臭了， 臭就对了。 说什么？ 我臭不要钱呐？ 这怎么说的呢？ 哎呀，朋友，我从乌鲁木齐坐着飞的机， 飞机 啊，从乌鲁木齐给你们带来正宗的新疆羊肉串了，来嘛，再吃几条。 我是说啊，你这个肉啊，它有点变质。 变质啊？这就对了。 这怎么又对了？ 这就好比你们北京人 啊， 特别爱吃那个臭豆腐肉。 臭豆腐 臭不臭？ 臭。 为什么要吃？ 那不一样啊，臭豆腐是闻着臭，它吃起来可香 啊。对，我的这个羊肉串它也是这个样子吗？它吃起来臭，咽下去香，吃的肚里凉汤汤， 是啥？ 吃的全是暖洋洋啊。 我没感觉啊。 回家去慢慢的感觉嘛，慢慢的感觉浑身暖洋洋。 又来了！我说你这个羊肉啊，还是这个， 吃上瘾了吗？ 不是， 那就多吃。 我说你有执照吗？ 那就多吃几串。 不，我不吃，不是，你有执照吗？ 有，来多吃几串。 有，你说什么 执照？啊，执照， 营业执照 啊，应该知道的。 营业执照， 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我说的不是知道，也不是应该知道，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是说，你有没有政府发给你那个卖羊肉串的证明？你看那几个摆小摊，你看卖冰棍的、卖花生的，看见没有？ 看见了， 他们都有执照， 都有执照。 哎，那还有几个新疆朋友，你看卖羊肉串， 那是我哥们， 是不是？ 他们有执照吗？有没有执照？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有执照没有？ 他们都有执照， 都有执照。 哎， 他们丰富了我们首都的市场，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应该支持我保护他们。 对，不，你们有执照不能在这卖。 我不能卖了。 对， 然后他们有执照，我没有执照就不能卖。 对， 那么你执照不执照，我当然是 知道了。 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吗？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 了？你告诉我什么人吗？ 我告诉你应该有执照， 没有告诉我应该知道什么吗？朋友， 哎妈， 妈， 我肚子难受， 肚子怎么了？ 难受， 难受。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吗？ 哎呀，我肚子疼， 肚子疼。啊，明白了，肚子疼啊。OK。 哎，有纸吗？我不卖纸，是随便什么纸。 哎呀，你光要纸，不要照。 你快点， 不要纸照， 你快点，我来不及了。 啊，不要纸照就行。人们随便。 哎呀，你不能走啊！你这个羊肉问题不能走。 我没有问题嘛？ 你 不要多嘛？你说 你走， 你说清楚。不能走，不走就、哎、就惹祸了。 快跑，再罚就不是四十了。 哎呦，哎呦，这肚子还真给劲儿，你看看。 今儿这肉确实不新鲜，话说回来了，好肉谁给我了？真是。哎呀，没关系，咱们有利特灵啊。利特灵啊，利特灵啊，你只跑肚拉稀是特别的灵、啊、 同志 啊， 刚才那个大胡子哪去了、 啊、大胡子啊，他出口了 啊。 哎，什么？哎，什么？ 他出胡同口了 啊。 哎， 同志 啊， 你是干什么的？ 我那同志，您刚才是去的那儿 啊？对对 啊。 哎，您是干什么的？ 我那个，我上厕所。 是，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卖药的。 卖药的 啊！ 哎呀，我看利特林 啊，对， 正好、哎、我刚才吃的羊肉不新鲜。 是，那小子是冒牌的。 哦，哎，这家伙他只顾了赚钱，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有好报，他肯定没好下场 啊。怎么了？ 我这 哪样是这个？多少钱一瓶 啊？这个两毛。 哎，两毛，来五毛钱的，来给。 这个药我这行，两毛，五毛钱两片半。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 什么什么。 我说的这意思，这意思是您吃一片不够、 啊、 还得再吃一片、 啊、 还有个半片。哎呀，你这卖药的不卫生了，你有执照吗？ 不是， 哎，哥，给我看看， 我有点急事儿。 你别急事儿，我说， 你给我执照看看。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啊、我给您要执照。 不是，你纸， 你给我执照看看。 干啥纸了？ 你给我执照， 你怎么有在那边？张叔，不要你就别说。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齐欢聚， 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苏峰塔成功地激怒了冯琛，使得冯琛忍不住质问左文他与江森阳的关系。经过一夜的反常，冯琛居然早早地出门去了公司。左文看到情况已经稳定，决定暂时地将握保密。这一边，因为对技术研究突破的渴望，让江握忍不住想对红耶下手。对付红耶虽然不像对付张盼宇那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相通。当年江森阳为了捕获张盼宇，让江握、冯琛、左文三人合力，借助的是张盼宇身边的朋友。如今对付红耶也可以从这一点入手。江握也曾考虑过是否雇人强行掳走红耶，但后来推翻了。任何异常的手段都会惊动红耶的家人和校方，进而引来警察。警察一旦介入调查，将发现张盼宇就是17年前的失踪女孩。如今张盼宇的女儿遭遇同样的厄运，无形中便给警方提供了一条明晰的因果链条。思前想后，那个名叫何仔的男孩又一次进入了江握的视野。可以用何仔消除红叶的戒备心，万一事情败露，便用何仔当替罪羊。江握曾经派人调查过何仔，只知道他是何守亮的儿子，天天待在房子里。江握希望这次有所收获。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扣响，秋兰走进来，照例捧着文件夹，那身雪白的护士服被她穿出了洒脱飘逸的韵味。院长，秋兰欠了欠身，这是财务报表，请过目。江握接过来却没有看，直接放在案头，目光仍然停留在秋兰脸上。秋兰起初保持着淡淡的微笑，随后有些不自然地垂下头，面颊红了红。对于阅人无数的江握来说，秋兰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不过身上自有一种干练气质令她与众不同，这也是江握把秋兰提拔为护士长兼秘书的原因。秋兰原本只是一名普通护士，江握欣赏她的聪慧与镇定，也许还需要考验一下。江握心底暗暗地冷笑，他喜欢玩弄别人的命运，有瘾。秋兰，有男朋友吗？江握亲切地问道。啊， 秋兰抬脸看了江沃一眼，低下头，院长怎么问起这个？啊，别介意，就想关心一下你的生活。你每天在医院忙碌，从来没有好好休息过，这是我的责任。只希望不要误了你的青春年华，那我可承担不起。江沃露出玩味的笑容。秋兰恢复到职业状态，平静地说道，我只热爱医务工作，不必为了事业献身嘛。江沃意味深长地说，别人议论你，说你有时候像个机器，我觉得你更像圣徒。秋兰的目光从江沃脸上飘过，看着窗外的天空。江沃捋了捋头发说，言归正传吧，我想请你帮个小忙。秋兰迷惑不解，与医院的工作没关系，是我个人的事情。江沃笑了笑，啊，虽然是我个人的事儿，不过给你放假期间，院里照样给你发薪水。放假？秋兰睁大眼睛，你不用为我担心，你休假这段时间会有人处理相关工作。院长，您刚才让我帮忙？对，我有个发小，是我的老同学，我希望你和他交个朋友。秋兰微敛双眉，我可能不行。秋兰，你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江沃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每次都是我说什么你只回答是。可我不明白，秋兰愈加困惑。我那位同学叫苏峰塔，当年上学的时候犯了大错误，受到了惩罚，后来在外边流浪，混得很窝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想帮他振奋一下人生气势。想来想去，现在最需要的是女人的安慰，那可比任何灵丹妙药都有效。江沃的语气没有起伏变化，仿佛和往常一样正在口授文件。秋兰的脸庞涨得通红，不禁后退一步，发出沙哑的声音，您让我去陪他？具体怎么操作你自己灵活掌握，我不发表指导意见。院长，我别紧张，你先去认识一下苏峰他。可是感情可以慢慢培养。江沃的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笑容，你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我讨厌强迫别人。请让我考虑一下。秋兰咬着嘴唇，眼圈红了，拼命抑制着呼吸节奏。下班前给我答复，你那边如果不行，我得赶紧找别的女人去安慰我同学。江沃说。眼看一贯保持仪容镇定自若的护士长被打得形神涣散，江沃感到一阵惬意。这就是女人，剥开强硬的外壳，内在不过是等待被蹂躏的软弱命运。秋兰踉跄着走出办公室，穆航在沙发上打个盹，似乎听到张盼宇的呼唤，猛然睁开眼睛。短暂的迷离之后，他想起自己在家里刚刚安顿张盼宇睡下。最近饭馆的生意有了起色，越来越忙，红叶上学以后家里无人照应，穆航焦头烂额，决定请一位护工。之前提过许多次，但张盼宇不同意，说是不想让陌生人住在家里，其实也是担心花钱。但这次不同，广告已经刊登了一星期，来了几个人却是家政公司的路数。那帮人什么时候能明白什么叫专业？穆航躺在沙发上又咕哝起来。这时他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您好，是穆先生吗？手机里飘出温柔的声音，是我。穆航对这个声音产生了好感，曾经身为声讯公司的老板，这也算是一种职业病后遗症吧。我看到您刊登的广告，您需要一名专业的护理人员，对吗？对方的嗓音变得果断，隐隐透出一种职业自豪感。穆航马上坐起身子，直觉告诉他，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很快约了见面，穆航一眼便看出了对方的专业气质。穆先生您好，我是秋兰。穆航开门见山地问，邱小姐以前做什么工作？啊，是医院的护士。秋兰答道。哪家医院？医院在外地。秋兰拿出一沓证明材料，穆先生请过目。秋兰呈现的材料非常详细，穆航看了一遍笑了笑问，这么优秀的护士怎么不做了？在医院做得不开心，有些人事方面的纠纷。秋兰低下头，可是你做私人护理又有点可惜。哦，这只是过渡阶段。秋兰抬起脸淡淡一笑，因为刚从外边回来，想找个事做，正好看到您登的广告，如果觉得可以，我也只能干三个多月，之后我一位朋友的医药公司开业了，我去帮忙。哦，这样啊。穆航点点头，您那里要护理的病人三个月应该能康复吧？秋兰关切地说。穆航苦笑一下，这个不好说。那我，你先来吧，其实也没有多少事可做，我妻子有晕眩症，清醒的时候一切都正常，我是担心家里没人时她突然昏倒伤到自己，这方面请你多费心了。嗯，懂了。你做过护士，能根据她的晕眩状态分辨轻重，再就是提醒她服药，昏倒以后怎么处理你也有经验，我每个月付给你3000元钱，可以吗？ 啊，谢谢。 秋兰说。哦，另外还需要你提供一些身份证明，最好有担保人，请你理解。 穆航客气地说，没关系的，您真是一位体贴的好丈夫。秋兰爽快地说，我真是迫不及待想见见您妻子。以后来出租屋看望何仔，何仔发烧病情时轻时重，红爷给他吃了退烧药，又到厨房照着菜谱做了鱼汤，一勺一勺喂何仔。晚上红爷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妈妈他在同学家补课，太晚了，今天不回去了。之前他总是这样，是因为不想见到穆航，张盼宇也习惯了。打过了电话，红爷躺下来搂着何仔。红爷喃喃自语，何仔，我以前听过一个传说，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那里远离繁华都市，远离高山平川，那里曾经生活着一群人，他们都是傻瓜，却对爱情矢志不渝。后来他们分开了，散落在茫茫人海，流落到我们中间，但是有一条线却始终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无论到哪里，无论生活怎样变迁，他们终会走到一起，死守一辈子。何仔静静地听着，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儿。红叶扬起脸，清澈的眼眸望着何仔，你信不信啊？ 我信。 何仔说。静了片刻，他说， 我想去看看我爸。 啊？红叶的指尖颤抖一下。 我想了很久，说到底他也是我爸，奶奶去世后家里没有其他人了，奶奶活着的时候没有见到我爸，现在他关进了监狱，我还是见一面吧。 行啊。红爷笑了笑，你有这份孝心挺好的，先养好病吧，到时候我陪你去。 你愿意陪我？ 何仔望着红爷，是呀。 那就好，其实我一个人去了真不知怎么面对他。 有我嘛。何仔松了口气闭上眼睛。红爷一夜无眠，考虑怎么把这事儿拖延下去，最好拖到何守亮执行死刑。红爷抽空回了一趟家，发现家里多了个陌生女人。 开始以为是木行饭馆里的服务员，正琢磨着，秋兰已经站起来欠了欠身说，你是红叶吧？和你妈妈长得真像。你是谁？红叶目不转睛地盯着秋兰。我是护理员。秋兰露出职业化的微笑。红叶皱起眉头。秋兰接着说，我是来照顾你妈妈的。红叶顿时紧张起来，我妈怎么了？哦，因为晕眩症的缘故，需要有人在家里照应。我妈不需要陌生人照顾。红叶的眼里充满了敌意。是木行派你来的？秋兰微微一怔，没料到红叶可以直呼其父的名字。那个，出去！红叶指着秋兰，秋兰的脸上露出惊愕的神情，随即平静下来说道，请你小点声，你妈妈在卧室休息，别吵到她。我让你出去！红叶杀气腾腾地逼过来，像一只护巢的鸟。红叶！卧室门口传来声音，红叶立刻转过身去，音色温柔，妈，你起来了？你都快把房子拆了。张盼宇颤声说着，脸色煞白，扶着门框站在那里。红叶正要过去，秋兰抢前一步，身姿灵敏，出手准确，牢牢地扶住了张盼宇的胳膊，顺势一带，让张盼宇稳稳当当靠在自己肩膀上。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红叶迈出的脚步慢慢收住，打量着秋兰。秋兰说，穆太太，我扶您躺到床上。一声穆太太又激起了红叶的逆反情绪，正要开口，只听张盼宇说道，邱护士，我想在沙发上坐一会儿。红叶走过去帮秋兰一起扶着张盼宇坐下。红叶问，妈，你刚才睡了多久？张盼宇一脸迷茫。秋兰瞥了眼客厅的挂钟说，3小时零15分钟。3个小时？红叶咬着下唇。张盼宇叹口气说，最近不知怎么了，经常感到头晕。说着拍了拍秋兰的手臂说，多亏邱护士来了，帮了大忙。红叶扫了秋兰一眼，目光转向张盼宇埋怨道，家里弄来一个人，我怎么不知道？还说呢，你忙得补习功课，我找谁说去？张盼宇闭上眼睛。红叶自知理亏，嘴巴上却不饶人，对秋兰说，现在没事了，你可以走了。秋兰起身说，我出去散步，1个小时后回来。你不用回来了。红叶冷冰冰地说。秋兰没有搭腔，看了看张盼宇。张盼宇说，辛苦邱护士了。秋兰一出门，红叶便迫不及待地问，是不是木行找来的护士？你爸太忙。妈，他派人监视你。什么？这是木行控制你的手段。红叶脸上一副恨妈不成钢的表情，你乱说什么呢？张盼宇喘了口气，为了紧紧抓住你，想出这个办法，以护理之名监控你的一举一动。张盼宇哭笑不得，你是小说看多了啊？我需要别人监控吗？就算大门敞开，我能跑多远？红烟没话讲了。再说，如果要监控我，以前我的晕眩症不太严重的时候，他怎么不派人叮嘱我？现在我病情加重了，他反而派人监控我，图什么啊？别人想躲都躲不及的，他却把钱花在一个雷之身上，有什么好处？张盼宇说着，眼圈红了，嗓音发颤。下集当中，红叶知道自己说不过张盼宇，木行确实给过他们母女安稳的生活，可是这改变不了他的想法，他要带妈妈离开这个可耻的家。红叶对秋兰表现出的专业素质还是肯定的，但始终不放心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随时准备把他扫地出门。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